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通通格杀无论。50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5万人以上。追到50里外，停住了。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3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云阳避避风头，20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但安徽终究是待不下去了。他转变方向向寿山进发，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去河南打工。黄河岸边，他就遇上了明军总兵刘泽清。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此路不通。刘泽清并非猛人，并非大人，也没多少兵，但是他有渡口。他就堵在河对岸，封锁渡口，烧毁船只。高迎祥只能看一看，掉头回了安徽。无所谓，到哪儿都是混。但在回头的路上，他又遇见了祖大乐。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遇上了自然没话说呀，又是一顿打。高迎祥再次夜奔，好不容易奔到开封，又遇到了陈永福。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后来有名的人，5年后他坚守城池，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独眼李自成这种人呢，自然不为人，在著名地点朱仙镇，哎，就是当年岳飞打这个金乌的地方，跟高迎祥干了一仗，打败了高迎祥。高迎祥终于发现了这事情不大对劲儿，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他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卢象升曾极为惊慌，但惊慌之后，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高迎祥的想法是非常高明的，学习朱重八同志突袭南直隶，威胁南京。但遗憾的是啊，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在这里混过。没有混过的意思就是人头不熟，地方不熟，什么都不熟。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把他困在此地就必死无疑。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陈永福又把他赶走，但这一切只是序幕，最终的目的地叫做七顶山。七顶山位于河南南阳附近，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啊，高迎祥逃到了这里。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卢象升。当然，除卢象升外，还有其余一干人等，比如祖大乐、祖宽、陈永福等等。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10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象升的2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3万多人。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4个字，气数已尽。10几万士兵下属被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有的，比如变成光杆司令。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呀，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 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不含糊。更难得的是他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在管账的时候，他见到了高杰。高杰米脂，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啊，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儿。铁哥们儿也是会生锈的。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崇祯七年八月，时任吴省总督陈其余派出参将贺仁龙进攻李自成。贺仁龙是个相当猛的人，此人呢、战斗力极强，且杀人如麻，每次上战场呢都要带头冲锋，被称为贺疯子。贺疯子气势汹汹到了地方，看到了李自成打了一仗，非但没打赢，还被人给围住了，且一围就是两个月。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仁龙，因为贺仁龙是他的老乡，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需要人才，就写了封信让高杰送过去，希望贺仁龙投降。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贺仁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有稳定的工作，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基本等于胡扯。所以信送过去后毫无回音，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按说这事儿跟高杰没关系，贺仁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儿，可是意外发生了。去送信的使者呀，从贺仁龙那里回来后呢，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这算个事儿吗？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事儿说是事儿就是事儿，说不是就不是。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仁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仁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无论是铁哥们儿还是太哥们儿，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儿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形势勾得上。到底是谁勾的谁，什么时候勾得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呀，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形势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形势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临走时把形势也带走了。对李自成而言呢，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这里边还包括私房钱的位置。除了老婆损失外啊，还有人才损失啊。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承畴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即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总而言之吧，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呐。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了自己了。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云阳山区。两年前就是在这里，他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卢相生闻讯立即找到祖宽和祖大木，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 追击高迎祥。祖宽回答：“不干。”卢相生无语，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从来没干过。很久以前呐，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算了。后来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先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啊，聊得差不多了，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呢，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牲口，弃辎重，计纵之去。现象也好理解，因为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的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啊，老欠饷嘛，即使发了工资也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因为活仗好打呀，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5000来人。卢相生、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3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而第二个原因，相当的搞笑，却又相当的真实。我说过，每次打仗时呢，民军呢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我此前呢，也曾以为啊，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呀，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同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所以啊，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用得着的。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在众多的民军中啊，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2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这个钻山沟。高迎祥钻了云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相生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啊，闯王同志带着山寨版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崇祯9年4月，当卢相生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 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建国。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这一举动表明啊，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崇祯九年六月，清军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10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厚，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猛。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强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就是今天北京市顺义区。我认为啊，这个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呢、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怀柔，就是今天的北京怀柔区啊，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据说还去了趟西山啊，也就是今天北京西山，圆满地完成了画圈任务。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12座，强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据说呀，他抢完走人时还立着块碑子，上写4个字：各官免诉。我始终认为啊，这个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儿，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的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明朝大致就是这么状况。客观的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呢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垂腿顿足，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的。在我看来啊，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卢象升走了，2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

边拆。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儿，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的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的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偏偏呢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垂腿顿足，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的。在我看来啊，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听说这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啊，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啊，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他等来的接班人叫王家珍。王家珍直隶人，时任兵部右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行了，直说吧，是个废柴。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但王总理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理太过勉其为难，干巡抚就成。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倒霉事儿。这件倒霉事儿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人是王巡抚的家丁，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连战连胜。此后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四大猛人里，曹文照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言不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在这个人出场前呢，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7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啊，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儿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啊。他没有用7年，连7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9年3月他才出山，他只用了4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在历代史料里啊，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某某某死而某王矣。这前面的某某某啊，一般是指啊某某人的名字，后边那个某啊是明代的名字。而这句话的意思是，某某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某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在明代完形天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传廷死而明亡，传廷者孙传廷也。要说这孙传廷啊，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也从未打过仗。过去的30多年里，他主要的工作是人事干部。孙传廷 字伯雅，山西代州人，就是今天的山西代县。万历47年进士，在崇祯9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其实呢，他的运气不错啊。我查了查，万历47年的进士啊，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六部之中啊，吏部最大，而按照这个惯例呢，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21年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30岁，年轻就是资本呐。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也能熬到尚书。然而没过2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30年退休。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看魏忠贤不顺眼的人多了，而愿意辞官的不多。崇祯元年的魏忠贤被办停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待着，生活十分平静。8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出发前，他说出了自己的复出的动机：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10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啊。考虑到他原先啊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到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1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当时的陕西巡抚啊，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呀，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啊。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哪天呢就被张毛毛、高毛毛剁喽，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6万2白银作为军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用。当年杨鹤拿了崇祯10万2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6万2也就打个水漂。但人和人是不一样，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儿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抽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就这样，孙传庭拿着6万2白银来到了陕西。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物价，6万2白银大致只够10000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也就是曹文照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先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等个2-3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1999年3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9年7月。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4个月，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人想明白。此时的高迎祥啊，已经来到陕西。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呢比较好混。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红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个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丹城。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6次北伐，都经过汉中除岐山作战，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对于孙传庭呢，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1000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1000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兵。之前我说过呀，明末的军队啊，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3的是天雄兵，排第2的是秦兵。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榆林明朝9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啊，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啊。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啊，因为按人头收费嘛。这个几百年来下来呀，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而且这里的人跟这个民军呢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有路过，都极其兴奋的冲出去就打呀。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了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属。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8天，实在太过强悍。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人有的时候啊，不能太执着。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1000多年前，有2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 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没错，这两个人呢，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至于结局，地球人都知道。哎，只要看过《三国演义》的地球人啊，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对于这个故事啊，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啊。魏延呢自己也这么说。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进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这个愤怒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孙传庭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其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所以他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域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啊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但他终归没有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四天，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我挂剑雕啊，踏故里河川，唱一曲大风起兮，将盟誓召唤，我恋人在半，苏贞衣冠，泱泱我足，守命为汗。盛世当用狼烟开场，天下尽与战败舍得肩膀，黑锅 孝义铁血许我温养，留待身后孝顺傲占四方。那我在半途上浩荡，天涯地沟渴望我已渴望，丝绸辗转过最遥远风霜，一路经验多少徒劳成王，一树藤在雨纷黄不知，将要下转几阶成雨时，孔雀飞不过陌上桑枝，浪子用偏举负青史，我独马阴山，长征人未还，哭一句难抹七星，银海泪长安，我因功俯瞰明月边光，江山自然自明。是千秋不朽不荒，一树藤在雨纷黄不知，将又下转几阶成云石，孔雀飞不过陌上桑枝，浪子用偏举负用青史，我独马阴山，长征人未还，哭一句大漠七星，银海泪长安，我因功俯瞰明月边光，江山自然自明。 青江斜风流花，烈火苍冷过度，故里青山两相顾，只愿他们爱恨破浮屠， 肩上天裂北风，旌旗出名，是一抹作陈词是烽火战鼓震星辰，三世幸福